白夜秋风渐渐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刁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 魔盛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盛，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刑法修正案9从今天起正式实施，新法减少了9个死刑罪名，并在加大反腐惩处力度、维护信息网络安全等方面做出了系列重要修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针对网上造谣传谣，刑法修正案9对4类行为作出具体规定，最高量刑可达7年。传法院法官刘立斌说， 修正案9就是在原来的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下面又增加了一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仍然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最后导致社会秩序遭到严重扰乱的，那么也构成犯罪。 近年来替考事件也时有发生，极大地破坏了选拔性考试的公平性。对此，新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统一考试中，组织作弊、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出售试题答案，将最高面临7年有期徒刑，而俗称的枪手或者找人替考者也将面临拘役或者管制。新法还规定，对一闹的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与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新法还将小车超载、超速、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惩处的范畴。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从今天起，铁路部门为境内乘坐火车的旅客提供铁路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服务，旅客可以自愿投保。近日发布的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固定宽带网络的平均下载速率达到7.9兆，比去年同期几乎增长了一倍。以上资讯是由晋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67856677。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持续晴好天气，阳光明媚，升温较快，预计气温将略高于昨天，适合假日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到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捕蝴蝶，喂鹦鹉，泡温泉来南宫，这里的冬天不太冷。南宫景区83316030。 现在是蛋糕车险时间。 蛋糕和车险这什么关系？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1月8日前测算车险保费就送诺星明星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照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上周六，也就是10月24号，位于北京35中学校内的北京金帆音乐厅正式启用啦。那小雨姐姐我呢，非常荣幸地主持了首场音乐会。在演出开始之前，我特别采访了这台北京金帆音乐厅首场音乐会的总导演，也是北京35中学的郭志平主任。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北京三十五中艺术教育中心的郭志平。 郭主任，您在北京三十五中还成立了一个郭志平工作室是吧？ 这是北京市西城区教委成立的叫郭志平民事工作室，我只是个承担人而已。 郭主任，今天呢我来到了北京三十五中北京金帆音乐厅，那今天呢就是首场演出，看到这样的一个金碧辉煌的特别漂亮的一个音乐厅，我觉得很感慨，这是在我们中学校园里建起来的。 199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进了他的悉尼歌剧院，进去以后啊，真的是音乐厅，我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当我看到有一个能够容纳100多个孩子，专门给孩子建的一个音乐厅的时候，我真的好感慨呀。当时就想，什么的时候我们中国也能有一个属于孩子的音乐厅，真的特别开心。今天呢应该说是北京三十五中3年前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建校90周年的一个生日活动，也真是没有想到，老就昨天哎呀一想，正好今天也是10月24号，是我们音乐厅的一个诞生，我们的孩子真的值得庆幸，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孩子的音乐殿堂，特别的特别的高兴。 对于我们这个北京金帆音乐厅，以后有哪些想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北京金帆音乐厅呢，确实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一个音乐厅，因为它来自于我们北京市教委命名的，它的含义呢就是我们在扬起金色的风帆，驶向成功的彼岸。音乐厅的成立呢，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孩子能够走进音乐厅，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来聆听音乐会，来聆听我们的艺术大师。来对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个艺术的熏陶。更可喜的是，除了音乐大师可以进入我们的校园给孩子进行音乐教育的普及以外，我们自己比如说北京市教委有104个金帆音乐团，还有很多个艺术传统校，那么还有我们周边的居民都可以进入这个音乐厅。我们期待着比如说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们能培养多少个孩子，或者我们社区的居民能够走进音乐厅，能够聆听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也会致力于这项工作，会不断的努力的去为我们孩子去打造很多的音乐课程，让孩子们在音乐当中享受它的力量，享受它的魅力。 啊，那这个北京金帆音乐厅大概有多少个座位啊？ 我们初始啊，应该说是一个800人的会议室。后来呢，哎呀，我们就讲，要是会议室在北京二环以里嘛，寸土寸金的地方，如果只是一个会议室，就觉得利用率不是很高，怎么样能够让它发挥更大的效应？所以校长听见大家的想法以后呢，就申请说，那么我们要不建一个剧场，能够综合使用。当我们校长知道我们的隔壁学校的对面的隔壁就是西城文化馆，就有一个小型的剧场的时候，哇，就觉得有些撞车，说那怎么才能更合适。后来我们大伙就又建议说，能不能够有一个聆听高雅艺术的一个殿堂，能不能把它建成音乐厅。后来校长说要建音乐厅啊，而且在音乐厅里边要置管风琴，要有最好的钢琴，那么要给孩子就是一定要给最好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校长就立志嘛，说我就是大条命，也要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音乐乐园、音乐殿堂，而且是神圣的殿堂。所以现在座位呢，由800个会议室的座位变成了一个小二层，可以容纳800个坐席。可以迎来800个孩子在这个地方来听音乐会。舞台呢，大概台口是17.8米，净身应该是12米。这个舞台就是很标准了，相当于我们中山音乐堂的台口。那么就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乐团，比如说孩子的交响乐团、管乐团，能到80到120个人的坐席。孩子们已经今天就在台上，现在正在走台，兴致勃勃的在走台，升学也做得特别好。 郭主任，刚才呢，我也到您的工作室去参观了一下，从那里诞生出来的就像我们学校校园的一个口号一样，孵化艺术人才。 对， 那您这几年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吧？ 应该说是在这个战线上，音乐教育战线上呢，有一支 很中间的力量。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光北京的金帆团就有104个，这104个里边会有交响乐团、管乐团，甚至于京剧团、合唱团、昆曲团，还有更重要的是民族乐团，就20多个中小学的品牌团队。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随着这些金帆团队的引领辐射，我们又派生出来许许多多乐团的孩子，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我的工作室啊，不是仅仅就是说是35中一所学校，它有历史90多年的历史，它有对人才全面发展的一个理念，更重要的是35中就在这个35中的校园里面，能够给全北京市的中小学生，甚至于是全国的孩子，甚至于是国际交流，能不能够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这个音乐厅它真的是全国中学生啊，应该是配置最全，而且是大小最合适的一个音乐厅。所以说工作室来牵头做这个事情，就是它运营起来以后啊，我能够来牵头做这个事情，我也觉得真的是好福气啊，好荣幸啊，好借我们孩子和音乐的光啊。所以应该是要好好的认真的对待这个音乐厅的孩子们，对待音乐厅的来给孩子们来做演出的这些大师们。 今天呢可以说是北京金帆音乐厅落成的首场演出，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阵容很强大。 因为是音乐厅嘛，应该您刚才也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就是象征着阳光。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接受到音乐的阳光的力量的哺育，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首场阵容呢，也确实得到了很多的艺术家。 大家 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一开口他们就会真的是就答应到了。比如说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国家大这个钢琴大家鲍慧乔老师，75岁了。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小提琴大家盛中国老师，也72岁了。请到了我们国家最好的管风琴演奏，在国家大剧院也是做管风琴艺术总监的沈凡秀。那我们还请到了新生代的歌手，比如说一个青年歌唱家空政的谁啊，王莹，那也是一个代表人物。还请到了我们的胡思楞，就唱原唱首唱鸿雁的，还请到了中国好声音也是能够夺得很好成绩的这个塔斯肯，还有戴玉强戴玉强老师那更是风尘仆仆的，他晚上在世纪台还有一个活动，所以他是我要去，我还要赶场，这么好的一个音乐厅，甚至于我们都想跟戴玉强老师商量商量，能不能够成立一个带你唱青少年歌剧艺术中心，因为我们很想在这个地方啊，能够为未来的歌剧能够培养我们的歌剧人才啊，我们真的是很有想法。 哎，我觉得您想的太好了，带你唱儿童的这种合唱团。 对对对，完了还有今天还来了国际少儿合唱团，那么还来了哈马伊合唱团，就是我们中国合唱协会的理事吴林芬老师带来的他的最好的咱们国内的一支合唱团。应该说今天还有我们北京35中金帆民族乐团，还有81中学的管乐团，也是金帆团，还有我们8中的金帆交响乐团，今天应该是各路英雄荟萃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艺术大家，有新生代的歌手，有我们的小学生合唱团有我们的那个成人的合唱团，最好合唱团，还有我们自己学生的艺术团汇集在这个地方。另外还有管风琴，一个德国的一个管风琴演奏家，也是一个音乐教育家，很开心的飞过来，今天上午飞来，直接就到了音乐厅，今天也有他的管风琴的展示。不敢想象，原本想象的是一个半小时，结果没有想到，估计现在呢恐怕得要2个半小时了。也非常高兴今天小雨姐姐欣然答应亲自为我们这一台音乐会，首场音乐会，为音乐厅的开启来做我们的主持 啊，这也是我的荣幸。那我们35中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校园哈，可以说新落成的一个校园，没有想到的漂亮，是我见到的国内国外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校园。以后那 35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 为了孩子，我觉得只要心中有爱，没有什么不可能。从这个建校，从朱校长到领导班子，一直到我们下面的人，我们也真是下面的老师做了很多年的准备。因为要迁址，所以这个学校到底要建成什么样的，能不能够是现代化，能不能是具备像温家宝总理曾经来过说过的，要建立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学校。无论你的硬件怎么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我们的软实力会怎么样。那么从硬件上看呢，条件相当的具备，这么好的一个音乐厅，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两个标准的体育场，还有50米泳道国际标准的这个游泳池啊，就是游应该叫游泳馆，还有更可以让大家欣喜的，还有9个高端实验室，不算普通实验室，和中科院和北航，我们比如说有风洞实验室，还有纳米那个技术实验室，还有航空航天实验室，不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北京市的孩子都可以来享受这个资源，他们可以申请这个课题。 哦，是全北京市的孩子都可以来？ 都可以来，只要是能够提前申请，能够符合标准，能够有这种想法，你愿意来，愿意致力于各种的一个科技研究，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所以35中的今天已经不是35中自己，而是一个面向全社会，它是一个开放的学校。所以用开放的理念和开放的心态来办这所学校，确确实实也是朱建民校长带着我们这几年5年6年，我们经常会被震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经常怕自己担当不了，但是一年一年的走过来以后，大概我们有5、6年的时间，大家都是信心百倍。这所学校储存了不少新生代的年轻教师，很有作为。那还有一批老教师、老年的教师，大家也很都是精神抖擞的，而且不知疲倦的。有的时候甚至于说，我们都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互相看着自己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其实老师们还是挺超负荷的，但因为心里还是比较快乐。目前为止大家的状态还是挺好的，非常好。 那郭主任，就说我们这个北京积分音乐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所有北京市的学校只要他们愿意登上这个北京积分音乐厅的舞台，他们就可以向您申请？ 是的，比如说我们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教委我们自己就经常会去中山音乐堂啊、北京音乐厅啊，去到那个地方去进行艺术进校园，我们自己团队可以到那里去演出。那么这次的金帆艺术团呢，是因为光北京金帆音乐厅、国家大剧院、中山音乐堂，甚至于国图的音乐厅，其实满足不了我们北京这么多的孩子，现在大概是100万大中小学生，100万的学生。所以这个音乐厅它的建立，我们恐怕根本不愁，也不怕它空着。那么多的团队啊，现在这刚开始，今天就有，明天是我们35中金帆民族乐团自己的一个专场演出，那么25号、26号、27号就是我们北京市教委全国展演，各区上来的团队在选拔，在这儿就要用场地。31号会有我们哈玛尼合唱团，就吴老师的工作室是北京市教委给成立的，也放在了咱们35中。那么我们的合唱排练厅就是无偿的提供给我们的吴老师的哈玛尼，常年定期每周五从1点到晚上的9点，去给我们的合唱协会的那些社会的喜欢合唱的，还有我们的一批音乐老师作为二团，在合唱的这个训练、排练和展示的过程当中，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拓宽他们的眼界，丰富他们的曲目。所以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音乐厅，而是承载了很多的课程，为我们的教育口去培养教育人才。比如说今天我还会跟吴老师在商量，是不是要不久的将来要成立我们什么呀，中国的合唱，就50分合唱艺术中心，那也是面向全国的，甚至于我特别希望他能够从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建立一个合唱教育的体系，是课程体系，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真的没有这样的合唱教育的一个体系，我就希望他来研发，他来牵头，他在国院，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音乐指挥系是他第一任，他是系主任，为了这个合唱教育的事业拼了一辈子，今年72岁，应该说是致力于，尤其是致力于大众的合唱艺术教育的普及。老太太是又成立指挥系，又培养人才，全国各地的现在都有她的学生。曾经有一段时间所谓的青歌赛啊，我们看到那些指挥，看那些团队怎么忽然一下就有了一个较高水平的提升，就跟他老人家太有关系了。所以这么一个艺术家，当他自己退休以后，没有一个场所，没有一个场地，我觉得也是挺寒心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个音乐厅它之所以能够有动议，我觉得最原始的力量还是来自于这个老人家给我们的力量，一定要给老人家建立一个合唱排练厅。最后就野心勃勃的，能不能再建一个音乐厅？另外今天沈凡秀老师，就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总监，整个我们的管风琴，从它的调试到它的安装，他都也是非常的关心，而且亲力亲为的来监来验收。那今天呢是在这个今天晚上的音乐厅上是肯定要成立，非凡秀美，就把沈老师的名字藏在了里面，非凡秀美管风琴艺术中心，今天也就同时开启了在管风琴的这个学习和演奏上，我们有自己的教室和自己的学生，要延绵不断的，要来学习这种文化，是一个多元了的一个音乐厅嘛，所以我们的钢琴是9尺钢琴，斯坦威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我们的合唱排。